哎，他的经纪人好像是你的偶像哎， 真的吗？ 他好像是你的偶像签下来的人哎，你的 Mayday， 他们是同一个那个， 好像是你 Mayday 的 这师妹， 但好像是 Mayday 签下来的，我去问问他们好了， 应该去深入了解一下。 对对对， 好啦，那个当当不是叮当，因为叮当真的真有其人，来自中国大陆，对不对？ 叮当， 我爱上了，而今天真的也很多的大陆朋友来到了我们台湾，真的好兴奋哦。我爱上的叮当， 眼泪只存在眼眶打转，就像海浪抱着海岸，拥抱不等于拥有天堂，最后再爱我一个晚上，地久天长天大的谎，爱到了最后碎成碎钻，碎成了星光。我爱上的是他笑起来的迷幻，我爱上的是他比我还真强，我爱上的是他瞳孔里的太阳，我爱上的是我逃不掉的 现在到宝岛，配酷帅系列的金属框，整副优惠价 只要1980， 还送一支胶框哦！耍帅带一副， 装酷换一副。 宝岛眼镜公司。 现在时间21:00。 中国广播公司。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广新闻，我是张伯仲。播报新闻提要：大乐透晚间开出的中奖号码6号、10号、17、21、43、49，特别号33号。监狱人士同一拳惊涛骇浪一整天，沈富雄上午先中箭落马，徐秉静、陈耀昌和尤美女晚间也惨遭否决。总统府对这样的结果表达遗憾，至于不提名，最快也必须等下会期再说。报机直航顺利启动，行政院对过程圆满感到欣慰。施亚平强调将会继续就航线截弯取直和对岸协商。众研院选出19位新科院士，其中出现2对兄弟党，而9度提名的台大名誉教授林仁坤也成功扣关。桃园龟山发生蜡油工厂火警，一名工人灼伤，还有2名消防队员因为热衰竭送医。女友裸体陈尸租屋处，屏东县议员之子施宏达被认为涉嫌重大，遭检方声押获准。粮价狂飙，菲律宾的通膨创下14年以来新高。详细新闻内容请收听中广新闻网。 台北将成为最美丽的花园都市。 2010年台北国际花卉博览会，台北市首度取得国际授权，要向世界展现花卉之美，也让世界看见台北的绚烂风貌。 请与我们一同预约2010年的台北城市花园。 人 人人 亮晶晶，天边飘来 Rainbow Queen， 红橙黄绿蓝靛紫，我是彩虹雷梦娜。 彩虹雷梦娜 ，Hello， 礼拜五又来到了。 今天我们彩虹雷梦娜带了一位 special friend 来。 对，其实。这位朋友都听说起来蛮神奇的，是呢，我一个 好姐妹朋友在网络上跟我MSN说，哎，我最近认识一个我们新的同事耶，因为他们等于是一个集团，然后不同部门，不同、嗯、等于是不同公司，因为同一个集团嘛，嗯、然后说他们有业务上往来，嗯、然后跟我讲说， 哇，听起来好大一家公司哦， 蛮大，在南港吧，反正内科南港那边的公司都很大，哦、对不对 ？OK， 然后他们就说，哎，他最近业务上往来，然后认识一个新同事。是，然后这个同事还蛮特别，他想要介绍给我认识，因为他知道我在中广主持，跟柔柔一起共同主持这个单元，然后说，哎，这个健猫姐姐，猫姐姐，他称为她猫姐姐，后来结果我们一比对，发现她年纪比我小，所以我要今天要叫她猫妹，非常有气质的一位猫妹， 猫妹，猫姐。 猫姐，猫妹，猫姐， 猫妹， 姐妹就对 了。但是猫妹真的耶，她今年才几岁？ 我今年三十二， 比 我年轻。 他才32岁，但是他这32年已经过得比所有人都精彩。 对啊， 他已经好像我们一般人32岁，好像就只是过我们自己的人生。他已经过了。double 大家的认识他已经 有点悬， 对啊，而且都浓缩在这32年，都好戏剧化哦，真的应该要改编成一个连续剧才对。 对啊，后来就是我终于跟他要了他的部落格，然后看一下，哇，原来他真的 蛮传奇的 double 的人生， 真的是 double 我们所有人的人生， 对， 他经历过的事情， 所以我就很高兴，赶快跟美丽的当当说，哦，我希望7月份可以安排一个美丽的来宾来烘托出那个，你看节目又要庆祝1周年啦、 啊，已经庆祝1周年了。 我说，可是我还没来到嘛，我说就带一个非常 special guest 来庆祝1周年， 真的，而且他可能可以让我们了解男生女生，就说 对不对，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他都经历过。 好，那我们要欢迎这个猫姐、 猫妹、 猫妹、猫姐。 但是猫妹其实以前是猫弟吗？ 对，以前是男生。那就是出生的时候是男生，所以是生理男性。嗯、但是在心理性别，可能就是没有办法认同自己是个男生，所以在我的心理性别，我认同自己是个女性。 嗯、从小就是这样子。从几岁、 嗯？其实我要在这边讲一个。现象就是说，通常像有这样子，不管是你不满意自己是男生，生理是男生或生理是女生，通常在我们跟家庭跟社会抗争的时候，我们常会用我们从小就这样子，可是实际上我们所接触的案例不一定，有一些是到比较年长才有这样子的自觉， 所以可能我们的台湾的医学可能有去做统计，可是还每个案例都有各个特殊的原因， 没错。那 你讲起来像你是个志工一样，就是你接触到很多其他像你这样 对，那你们有一个团体吗？会因为互相认识、 哦、OK， 那就你自己呢？ 就我自己来讲的话，我大概是在15岁左右很明确的知道，当然 高二的高二高三了， 没有 高一国 就是情窦初开的年纪， 对，因为 我以前小的时候，15岁以前没有想过这个事情。 其实有，但是我觉得那个我们讲说智慧未开，它是不连续的片段，就比如说有一个事件可能会突然深深的打 打入到我的心里面，可是我并没有把它很认真的去看待。 比方说， 对，比方说我有一个堂姐，她是医生，那她还在念医学院的时候，有一天他们全家就我伯父伯母来我们家做客，那我当然就很热情的招待他们啊，切水果啊，泡茶啊，干什么，就很热心的招待。 那个时候你是个小男生， 对，那时候我是个小男生， 几岁的小男生？ 大概十一，我记得就是国小、国中那个阶段，那还没有性别，还没有那么明确的自觉的时候。 可是这个姐姐已经在念。 对，他那是在念医学院。对，然后他跟我说，我觉得你不应该当男生的，你应该去做变性手术当女生。我听到这个的时候，我觉得好像被什么东西敲到一下。对，然后 但是怎么会一个堂姐一个医学院的学生会对一个十一岁的小孩？ 因为你切了水果，然后你可能插了桌 子，为什么会对一个十一岁？他是很 serious 跟你讲，他不是故意， 应该是开玩笑的，他只是开玩笑的，因为他觉得我的个性像女生，所以对，那所以就是我们大家从小，尤其是现在也许社会比较开放一点，以前的年代大家就觉得男生就是应该有男生的样子，女生就是要有女生的样子，所以我小时候进厨房会被我爸骂。 你小时候在哪里长大？ 在南部，在高雄。 高雄。 所以你们家其实还是非常的男尊女卑，就是爸爸跟你，或是你们其他的兄弟是厨房只能女生进去。 传统的台湾家庭。 因为爸爸是标准的台，我爸是台南人，可是因为我妈妈是外省人，我妈是江苏籍。对。 这样子的 combination 比较少一点，对不对？ 对， 因为通常是外省女人会娶， 对， 不，外省男人 会娶 本身女人， 对。 所以其实你爸可能是跟在地的台湾男人的那种想法， 是 对， 所以 认为儿子不能进厨房。 对，可是你有兄弟姐妹吗？ 有，我有个弟弟。然后比较特别的是，因为我弟从小就是长得白白净净的，很可爱。我们应该都知道小冰冰嘛。那我爸妈常都觉得说我弟弟其实比小冰冰更可爱。那他的个性也比较内向，所以他们一直以为可能我弟长大之后会有一点，我们现在说比较有女性气质的那种感觉，就反而长大以后我们两个完全不一样。我小时候是很皮，那我现在反而去做选择，做这样子的一个转换，性别的转换。那我弟则是就是很跟我爸很像，就很大男人主义。对，所以小时候不见得一定跟长大有什么关联。 所以那你到了高中时期呢？你经过了你堂姐这样一番话。 其实 他那个时候还没有觉得， 对啊， 对。可是我小时候常常会幻想，如果我自己是女生的话，怎么样？我想说啊，我想要怀孕啊，生小孩啊。但是因为我并没有把它认真的当成一个我人生将来的规划来看。可是就我所知，有一些姐妹是很小就清楚她将来就是要做变性手术，她也许从小就已经收集相关的资讯，所以她就很认真的想说她将来要念什么科系。哇，这种好友，这种一个 是比较偏那种女生的那些， 完全在一路做准备。 对，我并没有这样 子。但是听起来你是一个就是灵魂装错身体，是这样子吗？ 其实我们讲灵魂装错身体会比较容易让大家了解，可是有的时候也许我们像，因为我参加的是算是志工，那我们会希望说其实性别是一个选择，是一个因为不晓得什么原因它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觉得性别是一个困扰，所以如果说性别是可以选择，不会受到其他人的压力的话，这样是比较好的。 所以就是不欣赏自己的身体就 对。 对啊，所以要透过后天来选择嘛。 性别是一种选择，所以你选择了跨性别。所以你刚刚说十五岁发生什么事情？ 十五岁发生什么事情？就我开始觉得，自己会变得比较想要打扮，在穿着上，甚至于那时候也很努力的减肥，因为我的体质就是那种很容易胖的体质。 但是打扮是男生的衣服还是女生的衣服？ 当然是希望中性一点的衣服，对，不希望穿的太男性化这样子，对。甚至于我想要穿女性化的 衣服。但是我们今天见到猫妹，就是她就是个百分百的女人。 对啊，她其实还蛮夯林的嘛。 对，不是，就是说，你不会，就是说你今天跟她，你碰到她， 你不会想到他以前是猫弟这样子。 我觉得， 而且我觉得他就是很怎么样？我其实不像台湾人，他比较像日本人跟韩国人， 有一点， 对，就是那种很。单眼皮的女生，然后其实还蛮开朗的那一种，有点像大姐个性那一种。 对啊，完全，哇，真的这样，有人在路上碰到你，不会想到你有这么大的一个转变。 是啦，因为其实我接触这么多，就是跟我有类似经历的，不管是男生变女生，还是女生变男生，其实有很多人在外观上是看不出来的。对，那。当然有一些人先天条件可能没有那么好，那就是他可能会比较像，比如说女生要变男生可能身高比较矮，或者长相比较秀气，那如果说女生男生想要变女生，骨架太大，脸可能太方正、啊、 像我应该就一辈子都无法吧我的脸是方脸国字脸 sorry。 不会啊，你去年那个彩虹游行的时候，你的扮装也不错。 我刚刚在外面遇到一个宣传，我说：“天哪，你怎么变得那么胖？”我总是今年现在七月到九月，我们今年九月要去游行，九二七，我可能要趁这两个月减个五公斤吧。 所以你说十五岁的时候就是开始穿着，就比较有意识的，那但是你十五岁的时候好像也是初恋。 其实我真正的初恋要在更早，但是我觉得也不是那么的明显啦。我跟我们班上一个男同学，那就是有一点像谈恋爱，我们会互相称呼对方是老公老婆这样子。对， 在国中耶， 国中。对， 我们雷蒙娜， 我太晚熟了 非常的羡慕。 我应该是到国三才就是会跟那种不知情的男同学被我骗到手的男同学才会这样称呼我在节目中说过，我自国中还在偷看篮球场那上面的男生打篮球啊。 那我们那个猫妹、啊、当年的猫弟比你前进多 了。对啊，哇 不过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也就我刚刚讲的，我可能智慧还没有未开嘛，就真的不是很了解感情，只是说觉得有一个这样的同学，然后我可以跟他牵手啊，可以拥抱啊，感觉有一种安全感。 可是就是他称你为老婆嘛，你称他老公嘛， 对， 那他的想法你有了解过吗？ 所以我跟他常常会讲，我们未来是不是可以住在一起啊什么的。可是因为对方的家长可能就是发现小朋友有异状嘛， 就是你感情太好， 对对对，感情太好，所以把他转了班。那他居然没有告诉我，很生气，我就不理他。 第一次的初恋，但是我们这样听到他第一个初恋，我们会认为说猫弟当年是同志吗？ 对， 但是后来又发生。 不是没接就是在忙，一个暑假大家都去哪里了？ 大家都去参加暑假青少年休闲娱乐活动，不管是户外的动态活动或者是室内的静态学习，活动多大没有人可以接你电话啦。 大家动作这么快哦，才想把好康告诉大家嘞。 是你慢了，还不快上网查询 ey.cpi.gov.tw 行政院青少年事务促进专案小组，邀你呼朋引伴寻找夏日天堂，徜徉青春年华。 少年的，这多少钱啊？便当我要微波。 好啊。 等一下啦，不是凉面要微波，是便当啦。 抱歉啦。 少年的，看你精神这年迈，就要睡去啊。你是不听过宝丽达蛮牛吼？便就去拿一罐来喝啦。 好，阿姨，整个精神都好起来了。这 样以后上班就不用肚子啊。 精力充沛，宝丽达蛮牛。 原来风，原来风， 一闪一闪亮晶晶，天边飘来 Rainbow Queen， 红橙黄绿蓝靛紫，我是彩虹雷梦娜。 哇，我们今天彩虹雷梦娜真的是带给我们一位 special friend， 让我们可以完全的了解跨性别。 对。 当男生跟当女生，对啊，因为我们通常我们每一个人都只能可能从男生的角度或者女生的角度， 很难 来看事情， 很难转换身份。 但是猫妹之前也是猫弟这样子，所以他可能对于世界 更明白，或者有更透彻、更透彻的了解。那么我们刚刚讲到，我们之前有提到，就是猫妹当年还是猫弟的时候，国中的那个情窦初开、懵懂的纯纯的爱，嗯，对，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哦，这是个 gay 的初恋。 而且其实他很幸运，有找到愿意跟他以老公老婆互称的男同学。 对对，都是 好羡慕。 雷蒙娜很羡慕， 对， 但是现在讲了很多国中生的那个爸妈听了有一点一身冷汗，会不会？ 我觉得 现在明智脚开了， 对啊，社会那么多元化，根本不要在乎你儿子或是女儿将来是什么样子。 哦 ，OK， 所以那猫妹，但是猫妹后来，我们现在会觉得啊，所以猫妹猫弟当年是小同志这样子，但是高中的时候。嗯嗯，你又 他成绩好像还不错，而且还念升学班呢。 没有，那个不是高中的，那是高职的升学班。哦、 okay, 对 ，OK，OK， 所以是到了高职还是高中？ 高职， 到了高职， 对， 到了高职你就不是男同志了。 嗯，因为、啊、其实，在那个时候 你就又变成异男了。 对，在那时候我是异男。因为我在那个时候跟我们升学班的学姐，一起念书，那这样子朝夕相处，而且升学班通常都每天要比人家多念一堂，然后礼拜六也要上课，要上整天，人家上半天，我们上整天，甚至于对课后辅导， 留下第八节，大家都非常有印象， 没错， 那时候压力都还在。 对，那这样日夜相处的情况下，就变成说，我跟其中一个学姐还蛮要好的。嗯，那我发现我自己好像蛮喜欢他的，所以 日久生情， 你就谈跟一个女生谈恋爱了， 没错。我自己也，其实我从小到大，我觉得我暗恋的对象啊，其实通常女生好像比男生多 哦，真的吗？ 对，所以刚刚柔柔有提到说，可以完全了解跨性别，我觉得其实跨性别的面向太多太广了。那从我的身上，我只能说我是一个双性恋者，然后但是我是一个跨性别的双性恋者，对。 他想要变成女生，可是他其实还更欣赏很多女生温柔那一面，因为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家会说很多 gay 是非常自恋，因为其实你照镜子的时候，你根本就是喜欢你镜子里面那个人。那我觉得像我也可以，不知道我们讲，就是说猫妹那时候可能那个心情，她会喜欢女生，因为她觉得如果我变成女生，可是我可以跟那样子干净漂亮女生，或是很善良女生，然后很温柔女生在一起，那种感觉也非常好。是是， 但是他那个时候不是现在，他那时候还是男生呢。 对，可是他因为他会想要变成女生嘛，他已经在幻想说他如果以后要变成女生要结婚，可是我觉得那种心态已经是有点慢慢在起伏，有一个变化。 所以你到底是 gay lesbian 还是其实 bisexual？ 嗯，我是 bisexual， 对，我是 bi。但是我觉得刚刚雷蒙娜提到的就是说，我也许想要用一个，如果我现在交往的是一个女生女性的对象的话， 猫妹如果交了一个女朋友， 我交了一个女朋友，我会像用你这种心态，就是说我是一个女生，那我跟一个另外一个很干净很好的女生在一起。但是当我还那么年轻的时候，还在念高中的时候，其实对自己是懵懂的，还在探索自己的阶段，所以我跟那位学姐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我想要让自己变 man 一点，我刻意就是 变 man 一点， 对，变 man 一点。那要感觉上就是要很有肩膀，很有依靠啊，那让学姐跟我在一起可以感觉到很安心啊之类的。可是我觉得不是自己，我好像在演戏一样，我在演一个不跟我完全， 也许可能， 但是你有爱上他、就是， 对，有，绝对有， 但是也在某一种程度也在硬撑或者硬这样子， 对。 那、okay、你们两个在一起多久呢？ 我们在一起哦，前后应该有十年了吧？ 哇、 就是从高中升学班，然后一直相恋， 因为 到毕业出社会工作， 所以应该这么说啦，跟他在一起没有多久，大概半年吧，半年那。所以在这边呼吁，婚前性行为一定要注意安全，就不小心她就怀孕了、啊。 哇，你好 man 哦， 对，超 man 的， 而且好像连续剧演的那种， 好 man 哦， 就是什么事情都发生在她身上。 对， 天哪， 那这个情况下，我们当然考虑就是说，还是有让双方的家长知道， 因为他们那时候是小孩、啊、 baby 所以是。 他的妈妈带他去拿掉的，那不是我们自己去处理，那所以那个时候就变成双方的家庭就禁止我们见面。因为我们升学班要课后辅导嘛，那有一次就是在暑假，对，我记得是高一要升高二的那个暑假，那我们去本来要去上课，那他突然跟我说，欸，我们不要去上课了好不好，我们就离家出走。对，因为 私奔 没错， 就是连夜那种嘛， 对， 包包款款的就没来照，啊， 因为我们见面受到阻挠，那能够见面的地方只有在学校，对，但是我们就靠传纸条，你知道吗，就是那种，所以恋爱的时候 罗密欧与朱 丽叶，对，都是诗人，然后都透过同学这样拿来拿去的，还蛮有趣。那他后来啊，我们后来从就是私奔，后来回到学校念书之后，他拿给我看，我写他的纸条，他存了三个茶叶桶，哇， 他真的，他的故事应该拍电影。 对啊， 对啊，最近什么那个风，这个精彩多了。 而且听说你们其实就是私奔到一个地方，还 对， 你们就开始打工吗？ 对，我们去做那个汉街烤肉网，有没有？哇，那是很辛苦的工作， 我觉得天好 man 啊。有那那个声音，对不对？ 就踩那个烙铁，然后他就。然后就焊在一起，那不小心的话还会被那烙铁烫到， 就是你的肉变成烤肉，对不对？ 是不会在那上面啊，就是它会有火花。 我现在很难想象建筑猫妹做这样的工作，啊啊啊，好，不过当年他那个时候还是猫弟，对不对？ 哇哦！所以后来我们做了两个月啊，其实我们也是觉得是不是应该要把书念完。那我打了电话给我妈妈，我妈妈当然知道我们发生什么事嘛，因为两个人翘家也没去上课，那一定马上就知道。那对方的父母本来是想要告我，可是想说我年纪其实还比我学姐小，对，所以就也没有告我。那后来大家双方家长协议之后，就是说不要阻挠我们见面，但是我们要回去把学业先完成，所以我们就从打工的地方就回到学校念书。可是 学业先完成，但是这个事情还有更精彩的。 天生可以丽质，丽质却无法直到永远，啊，你需要整形美容权威宋振宇医师，锁定周六生活不一下，最夯的美容新知，最酷的美丽新招，教你玩出美丽，活出自信。 话说唐三藏一行人要前往，北京取经呐， 史上最强梦幻队西游记取经公仔从全家出发前往北京喽，快来全家和取经公仔到顶来取经， 拿金牌哟， 全家就是你家， 全家就是你家，享受生活零时差，全家便利商店与 FM 103.3 I like radio， 把欢乐带给全家。 原来风，原来风， 一闪一闪亮晶晶，天边飘来 Rainbow Queen， 红橙黄绿蓝靛紫，我是彩虹雷梦娜。 哦，彩虹雷梦娜，今天我们来了一位特别的朋友，猫妹。 对，而且因为彩虹是红橙黄绿蓝靛紫，她身上穿着非常漂亮的粉红色，为什么彩虹没有粉红色，好奇怪哦。 你可以彩虹没有粉红色。 对，可是我们他都想要赚，这些人都想要赚我们的那个 pink money。我想要把我强力建议把彩虹加入彩虹里面。 那我们刚之前呢一直在讲到我们猫弟当年精彩的情史， 烙铁工人 真的还为了爱跟学姐私奔。对，但是私奔两个现在回去念书了，双方家长协议 是，那我们当然就很顺利的把高中念完了，高职啦，然后因为有再去考试，因为我们两个本来都是升学班嘛，那可是因为私奔，当然学校就不能把我们留在升学班，那所以我就被迫转学，那学姐就转班。可是后来在考试，因为学姐大我一届，那她那一年考试就落榜，她就去工作了。那我的话就是 念完高三之后，我考试还考运还蛮顺利的，虽然我很不爱念书，就有考上专科，那我就继续去念书。然后在这段时间是学姐等于是说资助我的生活费，对。 哦，他上 对，他是对他上班赚钱，然后 你们那时候同居了吗？ 也同居了，因为我们把高中学业完成之后，就是我 已经达到法定年 龄了，对法定年龄了，所以他就搬进我家。还有我从专科之后，他就住在我家里面， 啊、跟你爸妈一起啊？ 跟我爸爸一起，但是爸爸常年在大陆工作，那妈妈其实住花莲。 哦 ，OK， 对， 所以你爸妈已经分开了。 对对对。 哦 ，OK， 所以连那个家就是其实你们就是你们小夫妻的天地。 有一点啦、啊、还有我弟啦、不过还算就是两个人、而且还蛮舒适的 对、然后我后来专科就这样子毕业之后我们想说在一起也好几年了四五年了我们在考虑要不要结婚因为我在专科毕业的时候我确定我不用当兵因为其实我有性别上的困扰那这性别上的困扰，其实 你老婆她都还不知道吗？ 对，就是我学姐那时候，她没有，她知道，其实她知道。我跟她在一起的第一年，我跟她讲说我有这个困扰。 她 一 开始， 对她一开始很不能接受，因为怎么会有女生会觉得说自己的男朋友会是想当女人？应该大部分都没办法，没办法接受。不过其实也是有案例，有像我们这样子的，最后老婆跟老公变好朋友的好几 有啊，英国一个很有名的作家， 对， 最近不是 对。那不过我 一个男性作家变成 是 女的，然后他。他的就是还是这老婆，他跟这个老婆之前已经生了好几个小孩，但是他是很晚才变性的。 是，那一开始学姐并不能接受，可是因为两个都在一起，也真的相爱，所以他也说我不知道怎么办，两个都太年轻，所以他就说那你希望怎么做我就帮你。所以我后来是去医院做评估，那评估就是医生诊断出来就是说我有性别认同障碍，那并发忧郁症。因为会觉得就是对自己的性别感到不开心， 所以是忧郁症可以不当兵，还是说性别？ 所以这个就有趣了。我在那个体检的时候，我附了一张医生证明。那当然，我们中华民国会害怕男生要逃兵，所以其实我在军医院做了三年的复诊。我是高三去体检嘛。对，就是身家调查体检， 因为你可能一直 对。 所以如果有性别障碍，就可以不当兵吗？ 问题是你要做三，你要通连续三年都通过那个， 大家不要 比当两年的兵还累。 你不要以为你可以用这个人来逃掉兵役哦，各位，你是要真的有性别障碍才行。 不过你如果， 但是好像有忧郁症也可以不当兵， 也是啦。你如果很严重的话， 可是他会因为你。可能还没有办法自我认同而并发这个忧郁症，就生活的不快乐。 是， 可那时候你怎么跟你的学姐老婆相处呢？你们会吵架吗？还是会？ 其实都会吵架啦。那她也对于我其实想要做变性手术这样的事情，她也觉得很不舒服，所以要我去看医生嘛。那所以在那边就一方面做评估，其实一开始还没有做评估，一开始是做心理諮商，说为什么我会想要当女生，那我们未来我跟学姐在一起是不是确定要走这样一个变成好像同性恋的路。所以其实从諮商到评估的过程之这段学姐也是一直陪着我的，甚至于医生也很 care 她的想法。 对啊， 对啊，就是你们是不是要变成一个 lesbian couple？ 对。 如果你对你的心里那颗心还是爱着她，可是你的生理要变成女性。 是，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看医生，一起看医生，那我还没有很确定说要变性的时候，那也在一起这么多年了，我觉得应该要给人家一个交代。所以我 哇，好传统啊。 对。我就在想什么时候 负起责任的心、 居然就求婚了吗？ 是啊，而且我求婚是还蛮 很特别， 还蛮快速的。就我记得那一天是2000年的12月31号，那我们都知道隔天是跨世纪，那天刚好是礼拜天。对，那我其实我是基督徒，所以我跟他去教会的时候，然后就我就说今天跨性别今天跨世纪，对不起，今天跨世纪耶，我们在今天结婚你觉得怎么样？他说可以啊，我没有什么意见。然后我们就告诉牧师这件事情，牧师很开心，因为其实教会里面是不希望教会里面的小孩有同居这件事情，但是其实教会的大家都知道， 他就可以当场就帮你们 那证婚吗？ 没有，我就跟他说，我就跟牧师讲，我们希望在今天晚上举办一个跨世纪婚礼、嗯，所以哇，教会大动员呢，就 一个下午就弄好了， 一个下午就带他布置场地啊，干什么的，甚至于还去帮我们租礼服。其实，其实我们是想要穿，我们是想要穿牛仔裤跟 T 恤去结婚，嗯、你知道，就想要随性。那他们都还帮我们租好西装，租好礼服，我们都不晓得。然后就是晚上11:30的时候在教会。牧师证婚、 嗯、哇好浪漫哦 对 啊教有力量 对到了晚上12:00跨世纪的声音那时候在 高雄、嗯、对高雄港那个汽笛声就当然后12:00那 因为要跨世纪所以各地一定都有烟火 对然后就那烟火 的声音好像就是为他们庆祝一样 感觉就很好还有甚至从美国打电话来祝贺的朋友、啊、感觉 就 浪漫婚礼 对 而猫妹当年是新郎哦 对 猫妹当年是新郎， 可是当然新做就是在一起也很久，感情很稳定。可是我心里面那个对于性别的不满还是一直在，嗯、所以我跟医生对我跟医生做了最后的决定，就是说我还是决定要做变性手术。那医生就说好，那你。既然跟你老婆在一起，那你们两个必须一起接受评估，因为他不只要顾医生，不只要顾到我，要顾到我太太，所以我们两个是一起接受。 而且你们是 有对， 你们有那一纸结婚证书吗？ 对，有對有也去登记了、啊，所以我跟他是合法的夫妻。 对 对，那但是在评估的过程之中，一直没有发现我太太的异状，就是说他一直说可以啊，我可以接受他。对啊，去接受她变女性啊，我们可以做一个好姐妹之类的。那甚至于心理师还怕这是场面话，都还跟我们分开来约她。那最后，可是越接近手术的时间，我就越发现她不太对劲。那后来就去想办法去调查了一下，才发现其实她有外遇了。 哦，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她身上， 复杂了。 对，所以我就很难过啊。那我就跟她说，其实我即将要做这个手术，你如果真的觉得跟一个女生在一起你不开心的话，你可以直接讲，你不需要用这种方式。对，那但我也希望对方，我也希望我太太做个选择，所以她最后是选择那个。对方那个 对方 对 他的外遇， 对我 但是这个是在你的手术之前， 手术之前，我问他说，如果不做这手术，你愿不愿意留下？他告诉我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他说，我认识你这么久了，10年了，我不希望你为了我放弃你的梦想，对，放弃你的手术。那我跟这个男生那么要好，我也不希望，就是为了要跟我维持这样的婚姻，他自己将来后悔。那其实我觉得他的决定还蛮冷静的、嗯、 所以你就带着一颗破碎的心上手术台。 是啊，那我还记得那天我是约他到高雄西子湾去谈完，我骑车载他回去、嗯、我就唱了一首歌给他听。那个时候因为他很迷周杰伦，我自己也还蛮喜欢听周杰伦的歌、嗯、这首歌是周杰伦的安静，我觉得那个时候跟我的心情非常的符合。那他听了说，嗯，真的跟你的心情那心境还蛮像的。我说对啊，因为就即将要分开了。 只剩下钢琴陪我弹了一天，睡着的大提琴，安静的久久的，我想你已表现得非常明白，我懂我也知道你没有舍不得， 曾经心动的人才能体会真正的心痛。 也许明天我会感觉伤口的痛更 深。 Shino 林小培2008全新大碟第一张感动主打停损点，东映放送全新发行。 绿光森林集合，螃蟹 准备好了， 蝴蝶 准备好了， 萤火虫 准备好了， 独角仙 准备好了， 台湾蓝雀 准备好了， 美语学习 都准备好了。 绿光森林美语营带你发现大自然，开口说美语哦！ 快打电话给绿光森林，02-2749-1255，2749-1255。 美语一定行，蟠桃美语夏令营。 I like I like I like I like， 我喜欢。 I like 吃喝玩乐胡思乱想。I like 103。I like radio。 一闪亮晶晶，天边飘来 Rainbow Queen， 红橙黄绿蓝靛紫，我是彩虹雷梦娜。 哇，今天真的好一闪一闪亮晶晶哦！我觉得我们猫妹的人生实在太精彩了。 对啊， 而且这是我们现在只是五年前的事情的，是啊。四年前， 现在2008嘛？ 对，现在2008。 对啊， 五年前， 我们刚听到那个周杰伦的安静，其实你猛一看猫妹，其实还有一点像周杰伦的女版， 女版周杰伦， 因为她是我刚前面就有讲，她是猫妹是单眼皮嘛，然后皮肤很好，然后嘴巴就是小小性感，那周董的嘴巴也蛮小的、啊。 对，但是我猫妹的脸比较尖一点。 应该是手术过吗？有没有？ 没有， 脸没有手术过， 没有。 那脸很漂亮啊， 比周杰伦长一点。 对， 这样子。嗯。 Okay. 那所以说，你就要上手术舒台进行所谓的医学性别重整治疗、嗯，对不对？ 对， 这个 medical gender reassignment。 对，我们有一个名词叫性别再复手术。 再复手术。 对，那当然我们可能一般人都直接讲变性手术比较快，嗯 嗯、但是其实在台湾可以做吗？ 可以，在台湾可以做，可是，在台湾做有一些限制，就是说 要 有两个。两个精神科医生开出来的证明你是性别认同障碍、 嗯、 然后你必须未婚或者是离婚的状态，所以我就跟太太去办了离婚、嗯、那刚好她也有外遇， 所以她也嫁了别人 了 对，那要不然会造成一些关系上的错乱、 嗯、 然后还有你必须家人至少你的直系血亲以尊亲属为优先，你的直系尊亲属对、嗯，那或者如果说如果你都没有直系尊亲属，但是你有直系的那个 兄弟， 不是直系的，那是旁系，对， 兄弟姐妹， 那是嫡亲属，就是比较你下面的，嗯、反正就是你直系的血亲，你只要存在直系血亲的话、嗯，就一定要获得他们的同意。 哇，那你怎么样获得 老爸 或老妈的同意？ 其实他们两个刚知道的是，因为毕竟是透过医院去联络父母的， 然后那个时候你才让他们知道吗？之前都没有给他们任何的预警吗？ 啊啊、有其实我在跟学姐在一起之前呐、啊，就是去念书的时候，那时候性别刚觉醒的时候，爸妈就觉得这小孩怎么打扮越来越像女生？ 嗯， 他去穿耳洞啊，然后那头发越留越长啊，还去烫啊、 嗯， 然后就觉得很奇怪。 会偷偷化妆吗？ 是不会偷偷化妆了、啊，因为妈妈没有跟我住一起，自己去买化妆品也那时候也还不太敢、 哦。我记得我小时候化妆还被我爸抓过，在洗手间。那我爸一进来说你在干什么？我就说哦没有，然后马上用那个水把脸上的那个口红全部弄掉。 是，那所以就做完评估，那只要你在台湾取得两个医生的证明，然后有达到这些条件的话，是可以在台湾做手术的、嗯嗯。那台湾的话，其实大家可能不太清楚哦、喔啊，就是我们大家都想到做变性手术是泰国，因为没错，泰国是男变女，它的技术非常的好，嗯嗯、甚至于比台湾还要进步。因为 男变女， 对男变女，因为太多人都去那边了， 那做得很漂亮嘛， 做得很漂亮，没错。那台湾比较先进的是女变男，所以亚洲有很多国家，其实女生变男生是跑来台湾 的。而且台湾女变男的比例大过于男变女。 那没错啊，所以 女变男多过男变女。 对，那为什么？因为其实你可能大家 记者啊，或者是一些学者可能会自己想说，这是不是因为台湾重男轻女，所以女生会想要 变男生？ 其实这是因为技术上的问题，因为泰国就做得比台湾漂亮。 对啊，所以大家会 跑去泰国。那台湾的女变男的技术 是 要稍微强一点，所以而且在我们台湾做也比较便宜，在其他国家跟其他国家比起来，对，所以其他亚洲的那女变男会来台湾做。 不过女变男比男变女难吧？ 难，所以也比较贵。 男变女 大概20到60万左右。 真的啊？ 对，那女变男的话，大概要上百。所以我们在 TS 就是全。 蝶缘 transsexual， 对，我们常开玩笑说，你变男的话，那个是百万摇杆，你做了一只百万摇杆。 哦，可以这样互相开玩笑，对。 百万摇杆就是很真吗？ 可以做很粗又很长 了。哦，应该是人工嘛， 对， 看你就喜欢你的摇杆是怎么， 而且因为它是里面是骨头嘛，所以它是永远是勃起的，就是硬的状态。 啊，我听到不是充气吗？ 那也是另外一种选择，可是通常用骨头会，因为充气你万一坏掉怎么办？你不就还要拿出来换？那这样很麻烦。 是软骨吧？不是硬骨头吧？ 它是硬骨，因为它是取， 所以中华民国的国旗永远升起。 对对对。 啊，天哪 ！OK。 是这样吗？我很难想象。 对，我也蛮难想象。 那这样子， 永远都要穿很紧的内裤了。 男厕的时候，其他男生会不会很嫉妒的？应该。 我觉得，如果是我看到，我当然会很嫉妒啊。 或者会觉得很奇怪吧？ 多瞄两眼。 那个还是可以藏吧，因为它毕竟还是可以做调整，可以瞧一下嘛，对不对？ 但是我发现你的喉结完全不见了耶。 没有，我以前就没什么喉结。 但是OK， 但是一般 有的可能就要去磨啊，对，要磨掉， 就麻醉磨掉。 怎么样磨呢？ 可能就开刀吧，然后也许从那个 喉、 嘴巴、 咽喉 这边，然后把它那个稍微磨平一点。 哇，这不是好痛苦？ 亚当的苹果就不见了。 对，那甚至于还有声带手术，不过声带手术目前的效果都不是很好。对。 对，但是你的声音呢？ 对啊， 跟以前有差别吗？ 其实我们会做声音训练，发声训练。那当然，在你变性手术之后，你的声音跟音质会跟以前稍有不一样。可是，比方说，如果我睡不好，没有睡眠不好，那或者是感冒的时候，电话拿起来，其实还是很男性化啦。可能 就还好啊，但是反正叫低音歌后， 对对， 低音歌后啊，因为很多女生声音其实也这样低低的、 啊，是 低沉的、啊， 对。 对啊，大家不会。 有没有人说过你声音是低沉的是吧？是啊 ，OK， 没有，我没有说什么。 我也跨了性别，是这样吗？ 因为对 OK 啦，没有啦，这是非常可以公开讨论的话题。 是。 大家好，我们是 来吧棒棒糖。 配眼镜，你喜欢帅气的金属框，还是酷炫的胶框？现在到宝岛配酷帅系列的金属框。优惠价整副只要1980，还送一支胶框哦！宝岛酷帅系列，让你轻松的 耍帅带一步，装酷换一步。 宝岛眼镜公司。 台北将成为最美丽的花园都市。 2010年台北国际花卉博览会，台北市首度取得国际授权，要向世界展现花卉之美，也让世界看见台北的绚烂风貌。 请与我们一同预约2010年的台北城市花园。 原来风，原来风， 一闪一闪亮晶晶。天边飘来 Rainbow Queen， 红橙黄绿蓝靛紫，我是彩虹雷梦娜。 哇，今天真的是跨性别传奇人物猫妹。 对，猫妹，你结果你躺在那个手术台上面的感觉是？ 不是，就是说你爸妈最后谁同意了呢？因为只要一个人同意就 OK 了。 对，是我妈同意的。我爸一开始是完全就。 就是医院刚联络他的时候，他因为刚联络他的时候，他还很理智，你知道吗？就说好啊，如果他真的要变性的话，我股票卖一卖，帮他手术出手术费。一开始是这样子，那我妈一开始好像也蛮纠结，可是越距离那手术时间越近，其实父母的那个焦虑是越来越严重。 对， 但 是距离手术越近，因为你已经排了嘛， 对，已经排了， 对你选择了2003年1月23日， 因为医生跟我说你可以选择时间，我就想，哎，一二三自由日， 对，一二三。自由日重生， 没错 ，New Life、yeah. 对，但是问题是，他已经给你排了，但是没有直系亲属的 signature 签名，你不能做啊。 是啊，那我就一直撸我妈，那我妈被我撸到不行，她说好，那因为我也觉得说你如果这样子做改变的话，你会活得比较快乐的话， 通常爸妈都会出于让小孩活得更快乐。 对，其实我爸曾经问我说。那你可不可以就是只要穿女装啊，甚至你要跟男生在一起都没有，那你不要做手术。其实父母都很害怕手术这件事情，所以每次常常跟 因为风险也蛮大， 对，风险也很大，没错， 也可能有并发症， 有可能，对啊，比如说漏尿啊，或者是说蜂窝性组织炎就过世，有发生过这样的案例，对，所以其实是有它的风险性在的。那所以父母亲通常都不愿意自己的小孩去做这样子的性别再复手术， 其实是个很大的手术。 对，那所以我们有时候去跟一些同志朋友讲说，欸，如果你们今天想要出柜的话，你们也许可以，我们开玩笑啦，就是说你跟你的父母讲说，欸，我想要变性，你的父母可能就会跟你讲，那你我可以接受你当同志，你不要做手术好不好？ 对。 对，所以你妈签了， 我妈签了， 然后但是那你爸一定很恨你妈。 对，我听说我，当然我进了手术台上我就昏迷不醒了，然后我醒过来在我妈隔天说，你爸昨天打电话来臭骂我，说为什么可以答应，为什么可以帮他签这手术同意书。因为我爸妈其实会分开来会离婚也是处不好嘛，所以两个就是吵得很凶。 可我觉得你妈支持你啊，她冒着可能要被，可是我觉得我算话说回来，可是你又是你爸妈共同生下来的， 对， 你也不完全属于你爸， 是 也不完全属于你妈，可是你妈至少她是支持你，愿意让你活得更快 乐。但是他们是在你几岁时候离的婚？ 大概在14岁的时候，国二的时候， 还就是一直在跟着你爸长大。 其实两边跑， 两边跑 。那我 所以过了一二三自由日之后， 对，过一二三自由日，对。那我大概在第三天的时候，哎，我爸出现了，他煮了一碗鱼汤来。其实那时候我是完全没胃口的，你知道，可是因为爸爸的爱心，你又不得不硬着头皮吃。 是，对。 嘿，那我就把它吃完。 可那时候你还是很， 对，因为他不讲他爸这个大男人， 对啊， 前面还死不愿意签。 对， 但他也没有来，他也没有讲什么，他就带着他的鱼汤来。 对，然后 可是你应该有， 对，这也表示他接受 了，他接受 了，但他并没有特别跟你讲什么。 没有，他没有跟我讲什么，反而是回，就是我出院之后回家，他还说啊，我现在我是查甫，没方便跟你照顾啊，所以他还就是特别请姑姑来家里啊，然后就是帮忙看我 O 不 OK。然后因为你刚刚讲传奇人物，其实是有一段蛮传奇的，就是因为我没有很好的、很妥善的安排我整个手术的一个休养、很休养的过程，所以其实我手术后两个礼拜我就上班了。这个真的是 啊， 这个真的是很传奇的一件事情，因为通常我们休养要一个月，所以我去 你是金刚狼吗？ 对，我去上班的时候是走路就像企鹅一样，你知道吗？ 很像， 对，要慢慢，所以那时候都是我爸每天开车接送我。 但是你去上班的时候，本来你是男同事，然后是同一个公司嘛， 同一个公司， 然后你在出现的时候是女同事。 当然，他们都知道，因为你在做性别转换之前，医生会希望你先以女装的方式，甚至以女生的生活方式。所以我那时候开始去上女厕，也造成一些风波，就是有些同事 头发一定要留长吗？ 不一定，那不一定了。对，那 所以你已经以女人的样子生活了一段时间， 所以反而做手术后来，大家才会觉得啊，这个人变正常了，因为她已经是一个女生了。那反而是你 当时候你还具有另一个性别的器官的时候，你用另外一个身份在过活的时候，人家有一些人会觉得不自在。 哇，我觉得猫妹的故事实在太精彩了。 对啊， 而且我们时间已经要差不多到了，天哪！ 对啊， 对啊，我们都还有好多好多 issues 要谈，都没谈到。 怎么办？ 真的，下个星期一定要 encore。 好。 对啊，因为今天只是就是他的 life story， 而且根本还才想到术后第二个星期就上班了，还有很多啊，那个同事的眼光或是朋友的眼光。 对啊，就是说，他可以来告诉我们，就是说，以男生面对世界，然后世界怎么面对他，然后以女生面对世界，世界又怎么样面对？ 对， 当然，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局限于我们自由的这个性别当中，但是他却跨过了性别。 我承认我去上过女厕， 对，但是你还是穿着男装上女厕啊。 对， 对啊，你不是以女生的身份去上女厕啊？ 没错， 对，所以跨过性别。而日本有一个你非常喜欢的歌手，他也是在你的手机里面，对不对？他也是一个跨性别的代表人物。 是，他是中村宗，他在2008年的1月1号，12月30号，抱歉，2007年的12月31号，他上了日本非常著名的那个红白， 就是 NHK 的，大家每年 过年的时候一定要收看的一个节目， 红白大赛，对， 能够受邀上那个节目，代表他是受到肯定的， 成功了， 对，他是以女歌手的身份上红白的，而且他的声音是， 他本来是男歌手， 对，他本来是个男生，可是他变性成为，他做了变性手术成为女生，而且他的声音， 对，才出名吗？ 对。应该是、 哦、 对，才进演艺圈， 所以就是一个日本版的丽晶，就对。 何丽秀， 应该讲何丽秀啦，因为丽晶她说她是双性别，她是 阴阳人， 她是 hermaphrodite， 对。 那 intersex 就是现在所谓，现在不讲 hermaphrodite， 像我念书时候讲 hermaphrodite， 现在讲 intersex， 对 intersex， 她是 intersex， 对，她是这样讲， 自己说， 对，那我们要尊重他的说法， 对， 所以这个中村宗就是 日本非常有代表性的，因为他的声音音域非常的漂亮，就是听不，因为像何丽秀唱歌还听得到男生的声音， 他 声 音就百分百女人， 对对对 ，OK， 所以你这个最爱的歌 是 叫做 有达之诗，非常的有名， 有达之诗， 对，有达之诗， 就是 Tomodachi 的老师吗？ 不是，有达之诗，诗是诗歌的诗， 有达之诗就是朋友之诗， 对，朋友之诗，对 ，OK， 我们今天 我们的人生才进行到一半而已， 真的人生才进行到一半，下个星期我们的这个猫妹还要继续来帮我们开讲 ，OK， 没有问题啊， 欢迎你。I need you. I like radio 中广流行网，北台湾南台湾澎湖 103.3， 台中南投东台湾 102.1， 竹苗 102.9， 云嘉 103.1， 埔里 107.3， 金门 96.3。 我是吴建恒，吃喝玩乐呼斯乱江都在 I like radio。 最新讯息，温室效应造成全球气候异常，二氧化碳减量成为全民运动。以柴油科技闻名的现代汽车推出新国产顶级七人座 LSUV Santa Fe， 这是柴油科技、动能、环保的完美结合。 现在时间22:00。